招摇，说不完的幻想。是谁把音乐关掉，只剩下心在跳，有没有被你听到？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？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谁也阻止不了恋爱自由，一无所有也不贫穷。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都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 只剩还有你，值得我去珍惜。 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这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我怕时间太快，不够将你看仔细。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白头，永不分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，至少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喂，哪位？ 是我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歌。 白雪飞絮所有记忆，如果这是放弃，到最后我也不会忘记。 如果说所有放弃所有快乐都归咎于是我的错，我还不能放弃我的选择，就请你原谅我。 真的好想听你说，说你其实也爱我。 真的好想听你说，说你其实舍不得。 真的好想听你说， 说你其实也爱我。

手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这么近，那么远，现实和梦境相叠，月光皎洁，是云光线，也许只是一个人的思念。有风吹过的竹竿，在十字路口徘徊，我以为终于不怕说再见。这么近，那么远，走在时间的后面，我埋首寻路，不愿看到内心的牵连。 也许会分开，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，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，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，回不去的阴霾，让我为你掩埋，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，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。是什么？这就是 I'm sorry.

才能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。找回自己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，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。风这里音乐吵吵嚷嚷，我的车一扇车窗，只想赶快 简单的说着时光还很慢。

依然相信童话，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，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 那天缘分来得太突然，几乎没有前奏。 记得那天忧郁农历是七夕，我收集翅膀降落，注定遇上你，我呼吸着脚底不再细想起，不看你眼睛宝贝进去，记得那天瑞宁还是礼拜几，坐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月下武装，我叫唐丽，害怕出神秘，仔细扣扣你， 不好意思。 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。 翅膀把你出门，看到街上有一个未结局，我情人里有一个难缠的点鱼。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记得那个 raining 还是礼拜几，我躲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地下屋窗，我叫堂里爱把这神秘仔细考考你。你说你爱我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 时间13点整，吃过午饭了，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有贷款， 我在